我的眼睛有两个你，三个你，十个你，万个你。不要抱歉，不要告别，在这灯火辉煌的夜里，没有人会流泪，泪。我醉了，我的爱人，不要，不要说谎。我的眼睛有两个你，三个你，十个你。